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姚洼湖桥，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店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问候一下家族群当中哈、一群当中来发位置的 Harold 在姚安门收听 ，Mr. Y 是在石景山收听，还有在南苑机场收听的石头，在亦庄收听的严小军，在宣武门收听的前程，张峰现在是在山东收听，哇，北京以外的城市也都在收听啊。接下来看看家族二群当中的比较新的朋友哈，莱姆斯的小强在房山收听，还有在腾达大厦，就是海淀区西直门外大街168号那个哈，子弹穿过玫瑰，还有小呆猪在国贸桥收听，德安在朝阳门收听，还有在大兴收听的大风张金光，你好。好了，继续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哈，也欢迎新朋友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加入到我们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吧，把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今天是2018年11月13号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今天出门手套不用戴了，但是要戴上口罩哈。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智慧检测站年检无感支付将开启。汽车漏水是密封不好，罪魁祸首不是他，那么有几个孔你清理了吗？十月自驾圣地推荐，贵州去玩一玩吧。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的车主呢会发现汽车漏水密封不好，是不是啊？其实罪魁祸首并不是密封不好，有几个孔您清理了吗？汽车陪伴我们日常的出行，不管是晴天下雨都能给我们非常舒适的环境，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下雨天的时候，有些时候呢车内是会漏水的，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很多人呢就会认为是自己汽车的密封性出现了问题，这车牌子不好啊，这个密封性太差了，怎么回事？实际上跟车的密封性并没有太大关系哈，密封都会说啊冤枉，冤死我了，很有可能是汽车的排水孔被堵了。说到汽车的排水孔，可能很多车主呢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汽车身上哪些位置有排水孔。首先，汽车的油箱盖上有一个排水孔，很多汽车的油箱孔呢是开口向上的，如果是这种设计的话呢，这种油箱盖就是非常容易积水的，因为排水孔就必不可少会积水了哈。那么这也是重点要清理的地方，要不然容易对油箱盖还有车门造成一定的损坏。 第二个排水孔呢是在汽车天窗的导轨槽的四个角，如果你的汽车有天窗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如果这四个角四个孔堵了的话，那么一旦下雨，雨水就会非常容易顺着天窗流到车内了。还有呢，就是后备箱这个备胎底部的排水孔，这个是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因为使用不多嘛，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这里的排水孔一般都是封住的，使用的时候直接把它捅开就行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的后备箱这个备胎底下还有排水孔是吗？都从来没有打开过，都不知道哈。下次在车里真的是进雨的时候，把这排水孔打开用一下就好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真的很长知识哈。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第39名，黄子韬还来得及。第38名，曹轩宾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第37名，弦子2501。第36名 ，Echo Trouble Cloud Nin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wn. 型摇滚乐团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带来这首 A Higher Place， 一个更高的地方。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10位。魔力红 Maroon 5的主唱 Adam 被誉为是世界上这个乐团主唱很帅最帅的哈，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声音呢更是有着极致的吸引力哈。第40名，他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预感果然没有错，其实你根本没有爱过，一直的你都是假象，原来如此肮脏。最喜欢与你的一切，我不会再生气。曾经的信任呢，只是一万根本都不值。我走进了自己的身体，算我瞎，劫后知后觉，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没关系，路很长。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还来得及。 Yeah, let's go。 黄子韬还来得及，这首歌曲呢，在故事上依旧是听起来无奈而又感伤的故事，像是揭穿的番外篇。歌词呢，相当直白而又随性，但是态度上依旧简单明了而又有力。 没关系，路很长，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还来得及。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一汽大众双十一聚会来袭，即日起至11月20日，订购全系车型均额外享有专属现金抵扣礼券，99元最高抵扣1099，详询一汽大众当地经销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收获新朋友千羽幻还有许俊。还有没有新朋友希望像他们一样呢？还有石头，石头。好了，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布到我们的官微。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也做好准备了，马上来迎接新朋友。继续攀升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不一样的感觉，可惜不是你。梁静茹版本呢，给我们带来是那样的忧伤。曹轩宾的版本呢， 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重新翻唱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在曹轩宾内敛而又温暖的嗓音衬托下，歌曲展现出了自由肆意外又充满缠绵的情愫，恰到好处地触碰到听者蚂蚁心底的柔软。 还能温暖我胸口。 继续攀升，召唤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聊什么却不遮掩的壳，你伪装的翅膀像不灭了的火，早已被我看到，要你捂住的就是喜欢你，有什么不能说 Hello，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经过，我笑笑说其实根本没遇过，你闭着的眉梢别那么羞涩，敢不敢看沉默，我就是喜欢你，还要等什么 ？Hello，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经过？我笑笑说，其实根本没遇过。你闭着的眉梢，别那么羞涩，敢不敢看我？哦哦。 就别表演，来自玄子2501，是他专辑《看走眼》当中的一首舞曲，歌曲也曾经出现在电视剧《美丽的秘密》的第三集当中，还记得当时吗？玄子饰演的女主在舞蹈教室跳舞的时候用到的背景音乐，很多朋友也是从这里开始喜欢这首歌的。好了，继续攀升第三十六名，乐曲上周玄星推荐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星期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乐曲，很多乐迷们都说，哎呀，这首歌曲又来了，简直是迷惑我们迷媚我们的一首乐曲啊，想要戒掉却又戒不掉的那种感觉。 HR Club MineThank you.

32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现在的时光。 第31名 柯有伦泪绝不爱。 泪绝不爱是一种感慨，爱或不爱对自己 的吧。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he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a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是 Jessica Lin 的这首 Hold My Hand， 就凭借这把好嗓子 ，Jess 不可能被人遗忘。歌曲 MV 当中，摩托车手们在漫天黄沙当中尽情驰骋，车轮扬起的黄尘呢，叫嚣着自由和追寻。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35位 ，Jess Lin Hold My Hand。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关系，道理解的，拍照是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着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调，我往前跑。迷幻的神态都做到，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我控制狂你美丽的声响，沿着你我流进了海洋，我

去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 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 声音就感觉青春的活力，这样的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GF Boys 我们的时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累透的自信在期待，追悟的人耐心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有意要当个傻爱的人，你 fall in love for love， 累着不安想来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 敢不敢的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想来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着不安。 来自柯有伦的《泪接不爱》，一首电子摇滚曲风的歌。柯有伦爆发力的歌声呢，在副歌当中完全表现出来，歌曲节奏也讨喜，旋律轻松，摇滚和舞曲之间的融合让歌曲非常有前进感。柯有伦《泪接不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11181118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金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say forever stay. If you stay forever, hey, we can stay forever. 是来自加拿大的朋克公主 Avril Lavigne 带来这首 His to Never Going Up。 这是一首中速的摇滚歌曲，始终和庆祝永远年轻的摇滚乐队电台司令有关系哈。那音乐评论家对于这首歌曲呢提供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并且对这首歌曲还有新生代当红的偶像实力派的歌手 Katy Perry 水果姐哈 Taylor Swift 歌曲进行比较。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抵挡不住它的成功哈，在各大排行榜上也是出尽了风头哈。 Parents to never going up 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哈，不想长大对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我们继续用音乐相伴在路上，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所有有车一族的这个福音哈，告诉你们一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告诉有车一族的好消息，那就是智慧检测站年检无感支付已经开启了。日前呢，中检汽车科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在旗下的智慧检测站正式推出了无感支付的年检新方式。无感支付呢，就是将车辆识别技术和银联快捷支付相结合的一项汽车科技，随着运用日益成熟，日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停车场啊、加油站啊、高速公路收费站等等场所，使汽车的出行和支付更加便捷。车主可以通过将车牌号码和银行卡绑定的方式，实现到站由车牌号码自动缴纳年检工本费的功能，极大提高了年检的办理效率。智慧检测站呢，让检车不再等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孟庭苇《登记到台北来看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一首充满回忆味道的金曲，闭上眼睛聆听这首悠悠的歌，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了回忆的最深处。还是那个动情的唱腔，牵着我们留下了无限怀念的泪水。会唱的话，就跟着他一起唱吧。

挑战， 加速前进步伐， 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带来的毕业季单曲《繁星》，催泪唱响不散的青春。是啊，谁说毕业了季就散场了呢？当然不是了。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买东西跟着潮流走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哈，但是自己的绝活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是的是的，借此来鼓励人们找出自己的绝活，在你的行业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哈，做自己领域当中的精英。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

为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昨天前半夜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于今天8点启动实施，预计后天空气质量将逐渐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资讯。第二届中韩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12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上千名中韩电影界人士出席。中国演员兼导演张国立担任本届电影节中方评审委员长，韩国导演李明世担任韩方评审委员长，中国演员李冰冰、叶璇和韩国电影人郑俊浩、文贤胜等出任评委。颁奖典礼上，一批优秀的中韩影片和电影人收获多个奖项，其中中国演员林永健获电影表演艺术奖，中国电影《大破天门阵》获最佳故事片奖。再来关注网剧方面，继宫斗剧、玄幻剧之后，网剧市场最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穿越剧风潮。搜狐的《我在大理寺当宠物》，腾讯的《双世宠妃二》，爱奇艺的《唐砖》，优酷的《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这几部当下视频网站的主打热播剧都在以不同的角度上演穿越大戏。从2001年《寻秦记》《穿越时空的爱恋》等剧开启内地穿越剧风潮后，以穿越为主题的剧集层出不穷。2011年的《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等轻功穿越剧的热播，更是让这一类型的剧达到了高潮。随着2015年网剧《太子妃升职记》横空出世，穿越剧从清朝、秦朝等朝代跳脱出来，积极融合新鲜元素，试图打造出颇具颠覆性的穿越奇观。不过随着穿越剧更新换代，真正意义上的穿越剧爆款也越来越难寻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ve tried playing it cool, but when I'm looking at you, I can't ever be brave, 'cause you make my heart race. Shot me out of the sky, you're my kryptonite. You keep making me weak, yeah, frozen.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of my head and fall into my arms instead. So 来自英国的单向乐队 One Direction 带来这首 One Thing， 他们是通过英国的选秀节目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了亚军的位置。现在不用再说他们的这个履历了哈，这样一首 One Direction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先进入最后一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十一月自驾旅游的圣地。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贵州的妥乐村，小桥流水，银杏和人家。说起银杏村，你肯定会先想到腾冲或者是指南村吧，而在贵州这个苗寨之乡，却也隐藏着更幽深更深邃的银杏古村落。这里拥有1200余株的古杏树，树龄都在300年以上，树下的青瓦木墙古屋，清澈见底的小溪，树根穿过的石拱桥，600年的古驿道，还有古银杏树浑然天成。十一月的深秋，所有的银杏都变黄了，整个村落笼罩在这一片金黄之中，村民在树下背着箩筐行走，孩童在金黄色的海洋当中嬉闹玩耍，让整片银杏林都充满了人情味儿，好美的一幅画啊！你可以想象啊，光听我介绍，你就想象出这美丽的景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了。对，就是这个。这样的音乐响起，你会陌生吗？不会吧。60后、70后、80后恐怕很熟悉吧，很有感情的一首歌。翻翻抽屉哈，每个70、80后都会有几个压箱底的小虎队的照片吧。想念他们的音乐，正如同怀念我们最美好的岁月。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就没接受这